时间是未来，地点在宇宙，在黑暗无穷尽的宇宙当中，有几位全宇宙最伟大的冒险科学家正驾驶住红色的瑞星号太空母南非常紧，他们就是 Tasku 和今日上来的朋友了。不过人人都叫他们做晒呆全面体的。 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Sunny， 我是 Tasku，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大家好，今个礼拜哇都有几套吓、都算科幻嘅片。 好，今个礼拜竟然 呢个礼拜冇边有啊？呢个礼拜真空喎、 啊，真系叫愿闻其详啊！边度系科幻片咧、啊？想问下。 系 系、 啊， 咁 即系少少论到都冇喎、啊。今个礼拜特别。 系，唔系有啲好科幻嘅新聞就真啊好， 咁系啊， 科幻片就冇啦，系啊， 或者即系现实之中不能存在的劇情，就反而喺呢个现实发生咗嘅，喺即系编剧都编唔出。 系啦，第一就阿芬妮亲身经历啊，即系争啲， 即系唔系唔好讲到我好似吓出咗事先得噶吓。 唔係嗰個，唔係個當事人，係即係親身在現場個海洋公園。咁其實都係喺隔離園區就即係有啲嘢做啦，即係有啲喺工作中咁樣，咁因為就發生喺即係好近啫，咁就今日竟然發生件好科幻嘅事啊！即係竟然都冇乜可能發生嘅，即係現實正常啊。 係冇錯， 即係喺去海洋公園嘅去玩都俾棺材砸死啊！咪真係幾唔可能咧？你話？ 系，即不过真系意外啊，悲剧啦、啊，坦白讲真 系。系唔知道啊，我觉得中间都真系好多奇怪啊，系啦。咁另一班仲犀利，接近呢、這个未来战士 Terminator 咁啊，大佬。 起码佢个情节就肯定好睇过詹士邦，即系詹士邦 杀人跟住打爆波巴士波，你再跳嚟，哇！呢啲哇，即系拍戏噶喎，呢啲情 况。同埋佢自信地打爆同自信地跳，但系一跳落去就插咯。就琴咯， 唔係因為冇口大地早安排架垃圾車或者嗰啲經過，通常都係有嘅。點解啊？呢個電影就通常有架嗰個物頭啊，連啲咩咁，即係吊咗落去等佢晾住咁嘅。 冇錯。 咁通常嗰啲如果可以直接落地嗰啲睇法，應該係 Terminator 嚟㗎。通常嗰啲係。係 啊。 係咪真係超人類嗰啲咁嘅嘢嚟㗎？咁啲劇情都幾犀利啊！我真係啦。咁除咗呢幾單係好科幻之外，有冇咧？有冇啲？电影就唔科幻啦，系嘛？今日礼拜嗰啲 系啊，电影真系唔科幻， 系咯， 有几套叫做好实嘅啊，实嘢。不过最科幻嗰套就我哋，因为我上个礼拜啊睇，因为早睇咗啊，忍唔住上个礼拜讲咗。咁啊就《求生斗罗 Family》，其实应该今个礼拜先上嘅。 算系，如果系嗰套系算科幻。 系啦，嗰个科幻系啦，即系起码科幻构想啊，系啊，科幻个设想底下发生嘅事嘅咁样啦。 系啦。咁今個禮拜其實都好多戲嘅，不過就係唔同嘅類型啦，即係有文藝，亦都有呢個飛車，咁但係都係呢啲啫，係啦，咁樣啊。好，咁都好下嘅，都 唔得講。我成日以為套 It 係今個禮拜先上，係喎，上個禮拜上喎，其實係。 但你記錯咗，係啦，係啦，佢講咗啦，係啦，嗯，好啦， 系因为我好 咁啊，系讲样嘢，报多样嘢先。咁其实我哋今个即系今个礼拜准备紧个场地嗰啲嘢啊，啲咁嘅嘢啦，其实都七七八八嘅，即系意思我哋搞聚会嗰啲啊。 系 咁，其实我哋应该都会好快出嗰个 event post 噶啦，系咪？咁大家留意翻群组啊，或者系我哋个专业啦。咁我哋而家未定十个日子啫，因为想约翻即系几位主持先，因为其实大家都 OK 嘅，暂时但系都咩 sure 个 schedule 唔会撞先，好唔好？ 系， 一到时唔想到时定咗先就话再改啊嘛，系我哋尽量我哋自己内部 make sure 咗啲时间 OK 啫。咁其实都应该系嚟紧几个礼拜后嘅就系噶啦，系啦。咁大家留意翻，到时我哋会开个 event post 俾啦，报名嘅。 照计有下个月到啦吓， 即系可能你当两三个礼拜后到啦，系啦， 系 大概好吧。咁我哋定实咗先。 咁 我哋暂定应该都系星期日晏昼，即系例如三点嗰啲嘅，系嘛？ 系 啦。咁我哋都系去翻旺角嘅啫，即系唔系去啲咩刁钻地方嘅，大家放心，系啊，即 系 好方便去嘅，系啊，系啊，系啦。咁我哋自己揾个就系有啲有心朋友就借咗地方俾我哋。 多谢呢位朋友啊，真系。 系啦，咁我哋详细到时再讲，好唔好？系啦。 冇錯。 我哋都會揾個好當眼地方等咗大家先嘅，即係唔使大家摸佢嘅，因為係啦係啦，因為驚大家揾唔到啊，驚到時係啦。咁我哋會到時講啊，到時喺邊度等點樣，咁我哋出 event post 就會有詳細資料。咁暫時未定題目嘅，咁可能都係大家可以俾意見嘅，係啦，或者邊個會？喂，其實都冇乜特別，可能我會帶隻咩，不如俾大家睇，咁你又唔知有本咩書，咁佢又可能會有個咩問題想同大家討論咁樣嘅啫。其實係啦，咁到時再講。好，我哋好啦，咁係咪數下榜先？ 係。 好，冇錯，數下榜先，冇錯。好，咁我嚟啊嘛。 嗯，好。 咁第一位就係、是、喂，咁因為今日而家我哋改夜晚拍啊，咁夜晚陰森森咧，第一位係小丑回魂啊，贏咗少少就係、是，但第二位嘅打死不離三婦女啊，因為如果日頭嚟嘅，通常打死不離三婦女贏啦，上幾 個。哦，係啊，夜晚會多人睇啲嘅，的確呢 場係夜晚恐怖片啊，拍出啊，係 啊，真係恐怖片啊，夜晚多人睇。 咁啊 ，so far 呢套都即係我即係因為我即有啲同事都係Yan嗰一輩，咁佢後佢又唔會第一個禮拜睇嘅，通常隔幾家先睇，佢要都好明，即係佢哋會攤攤先睇， 就係 佢哋冇包袱㗎，佢哋又唔會理前面嗰啲禁忌，佢純粹覺得哇驚嚇位幾足啊，又僆仔角度去講，咁最後打嗰隻嘢幾大發人心，即係佢係依啲比較直接嘅 comment， 又唔會拘泥於又要左查右查咁樣。但係佢哋覺得浴室嗰場好 amazing 嘅，好多都 係 啦，即係個影像上令佢好震撼。佢哋少睇啲嘛，係啊，以往係睇開《猛鬼街》啊嗰啲嘢，好多都有 知。即係呢套戲嚇我哋就可能唔夠，但係嚇好多人都夠嘅，其實係啊，有人嚇到嘅，係啊 冇錯，一定 就唔好話佢完全嚇唔到人咁，即係大家唔同。睇都唔同啊嘛，咁我睇太多啦，系咪？我睇精子睇到当睇笑片咁，咁不过唔系喎，我呢套都冇觉得笑片，咁佢已经好犀利噶啦。 啊，但系佢呢套又相对开心啊， 赞就赞，系啊，同埋佢哋通常赞就赞咩嘛？小嗰啲即系嗰只小丑咧，光天化日冲出嚟咧，即系啱嘅系咁追嗰啲咧，佢哋又反而追呢啲呆嘅。佢哋睇得多就系詹姆斯 Van 嗰啲咧，搞来搞去，黑咕啦掹咁样见到只鬼。 佢呢度日光日白嗰下。 系啦，我前清后望咁样。 新年讲咩啱答咗声，新年讲咩？ 系答咗新 年讲咩？哦，我话其实呢套嘢其实喺啲鬼片入面算系开心啊，即系佢唔系搞笑，唔系，即系佢唔 系， 佢唔 系，都系， 佢唔系啲 穿 崩嘢嗰啲 搞 笑啊。佢係真係有啲捉啊嗰啲咁嘅位啊咁樣咁， 有啲捉啊，係 咯，令到你都 其實佢個路線啊係好黃道漫畫㗎，都係友情咩咩啊奮鬥勝利㗎，係 友情熱血勝利， 即係佢係咁嘅，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其實嗰班細路仔先係主角嚟㗎嘛，係咯， 冇錯 冇錯， 係咯係咯。同埋都未完啊嘛，實質未完啊嘛，咁有啲人質疑點樣 happy ending， 咁佢死曬下集講咩？ 係啊，寫明 其實原本故事係講佢哋大人回憶細個啊嘛，咁佢哋梗係要齊人嘅，死咁幾個就唔係就講唔到啦嘛，係咪？你明啊？其實呢個係前傳嚟㗎，其實如果大家理解應該係係啊。系啊，即未入嗰个正式故事嘅，正式故事系佢哋大个之后嗰段嘅，系啊，咁啊，等下啦，咁呢度都两年后都铁定系会同大家见面啦，第二集系啦，好，咁我快数埋先，好， 数埋先，咁第三位咧就系、是、话有啲后劲 西方极乐之太猫太子大空仓啊，咁啊真系后劲、啊，起码佢冚过咗呢个汤姆叔叔啦，系啊。咁我你知我不嬲赞呢套啊，我又覺得即係你又唔好期望咁高，但係肯定會叫做本地口味又會好笑嘅。你當喜劇啦，雖然好笑， 同埋有啲共鳴咧，即係 係啦，咁樣好隻人口嗰隻嚟嘅咁樣。咁至於第四位咧，就係、是、巴里薛爾啊，係咪咁樣都讀非常任務啊 ，Tom Cruise 啊， 係啦。咁呢套喂究竟有冇人睇咗咧？我都冇睇。 我冇地方咯，但係街好似又唔係話好差喎，咁你都叫做 係啊？我又見又係喎， 始終係 Tom Cruise 啊嘛，因為冇辦法。 以佢個題材，坦白講就都鬼講下嘅，其實即係以香港人嚟。 唔係咁，我唔敢咁講，未睇唔冇資格鬧係嘛？即係 都 好睇啦，係咯，未睇。 好，跟住 第科幻片嚟㗎，嗰陣時有啲都 係啊，唔係科幻嘅嘛，係啊，同埋都試點都唔係現代嘅啫，係啦，講以前嘅事嘅。好，咁第五位就係。 宝贝神车手啊，呢套 今个礼拜要讲啊， 呢套重点 讲，一阵讲。 虽然完全唔科幻，咁但系咧，佢个手法都几灵，几新 同一系同以往完全突破咗呢啲同一时装或者嗰啲或者上个礼拜做嗰套咩话叫做古董 非常速度。 系啦，就嗰套都仲系似《狂人时速》，但系呢套完全系玩咗另一种嘢，就系将音乐加埋链车。咁佢喺呢一 part 佢交足货。不过咧，除咗呢个之外咧，原来佢系一个爱情故事嚟嘅。咁呢个一阵不打讲下啦，即系你要通正台真嘅。如果唔系，你可能嚟个吓乜？原来系讲爱情故事咩咁？不过如果你睇咗个画头嘅，应该你都 feel 到嘅。理论上 系咯， 一阵讲，一阵讲。好，而家唔长讲住，好，一阵会讲。 继续。 好，好，第六位就仲喺度喎，《战狼二》啊。 系 嘛？系 咁啊，战狼二啊，又系咁 啦，系啊， 都冇咩好讲啊。 喂，咁如果你唔好理佢啲咩意识唔意识嘅嘢，你斋睇打佢的确都由头打到尾嘅。 系，冇错。 系啦，系冇气场嘅喺打呢方面最少就系。 好，跟住第七位就泰国神作咧，《出猫特工队》啊。 系 系， 一定系泰国票房冠军噶啦，即系香港泰国片啊。咁就係啦 ，keep 住咯，過二千萬 去都上翻咗幾個禮拜啦，係咯。 係啦係啦，都過二千萬去。好，第八位就到今個禮拜先上，我上個禮拜講咗嘅《求生走路 Family》啊，係啦，日本嗰套咁都幾可以睇啊，個構想都幾過癮嘅。係 啦，即質疑咗現代人到底冇咗電之後係可唔可能生存咧咁樣。 冇錯， 真係去到可唔可以生存嘅程度喎，唔係話即係冇咗電咪點樣立足咯，唔係咁簡單嘅，即係你連。即係好多供應啊，即係水啊、食物啊，都會受阻啦。咁今時今日好多人，哇！唔上網一陣都死啦。咁到底係點咧？咁呢套就講咗㗎，係啦。但係科幻嘅呢個題材原本都係 cover 咗好多科幻題材入面，即係當人冇咗電力，現代社會點樣咁呢個係科幻嘅，呢個科幻嘅係啦。咁大家未睇睇下啦，好。 嗯。 好，跟住就尼哥傑曼啊，美麗有毒啊，亦都係今個禮拜上嘅。 呢套唔止係尼哥傑曼啊，你睇埋其他係有呢個歌連細路， 係， 仲有呢個阿睡公主啊， 睡公主 Ellie Fanning， 大家都唔識名啊，即係以前 Super Egg 嗰個，即係睡公主， 冇錯。 咁啊，即係阿 Dakota Fanning 個妹，咁啊，佢就經常而家飾演一啲咧，就好似啊。阿迪洛芬尼嗰啲咁嘅人嘅，唔知點解，我唔係話個角色，佢角色似嗰個人啊，咁都係好似個樣好靚咁，但其實鹹好鹹濕嘅人，咁呢套佢都係，咁一陣或者我講少少，我有睇，咁仲有呢套仲有另一個擔正嘅就係阿杜比仔版本嘅蜘蛛俠裏面嘅 MJ， 係， 哦， 哇呢邊呢套入邊咧最老樣嘅佢啊 ，OK， 老樣啊，唔係話佢角色，佢角色唔老嘅， 嚇，哦， 佢樣老過阿力高天文啊，大佬。 即系 Nicole Kidman 就做老师， 乜佢都系老师嚟嘅， 佢都系老师。 MJ 都系老师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啊，因为我唔系啱睇嘅。 O K， 系。我一阵讲少少啊，因为呢套虽真系文艺片，但系都几奇情嘅。 系。 O K， 系。 好，继续。 咁啊，第十位咧就我睇咗啦，咁啊撑到尽啦，不过都真系好难帮得落口。 系。 黑白迷宫啊，系 啦。哇！呢套犀利。 我查過啦，導演就我唔識讀佢個中文名，我中文差，唔知括係咪讀個括字，滿字邊讀個咩嘅？咁咧佢嘅叫 係嘛？ 係咪啊？讀個咩冚啊？ 唔係用 冚加偉啊？ 唔係佢嗰個字係 滿字邊讀個冚啊？ 用 冚個 冚 係啦，唔識讀個字。咁咧我就發覺哇，好熟呢個名。咁我後屘再查翻先知，原來佢第一套執導作品咧就唔係呢套，佢呢套係第二套啫。第一套執導咧就係2016年我爛片之首，舊極爛片《I Girl》。 哦，咁又未去到舊極呢套咧，都有人講好睇啊！呢套 唔係啩？ 係啊。 咁啊，係啦，咁啊，原來係咁，咁我又明啦，即係係啦，佢。今次嘅表現就即係一如以往嘅， 會唔會好啲咧？呢度冇唔係笑片啫， 我都會笑嘅。 咁大鑊？嗱， 唔 係 呢 個 好難 嘅。我集中睇啊，睇下伍運龍咁到底。 大落底，但係伍運龍都算係入面嚟計都算 OK 嘅啦，即係坦白講。 咁呢個不如一陣講下啦，最好睇唔好睇一陣講下啦。咁不如我一陣順便介紹埋伍運龍嘅，我睇過佢另一部戲啦，不過就我都唔知點樣揾到渠道俾大家睇，就係佢飾演做李小龍嘅呢個《Birth of Dragon》 哦， 因為啱啱又做完《同盟二》啊嘛，派咗咁你話成曬班底咁，今次當然冇伍運龍啦。不過咁既然有套戲，不如我借機都介紹埋嗰套啦，好嘛？因為唔知幾時再有機會講伍運龍啊，我驚冇機會啊 ，OK？ 咁一陣介紹埋啦，好嘛？ 咁跟住呢都嗱优先有套喎正嘢喎韩国啊逆权司机啊。 其实呢有个肥仔咁样捐喺个车度系系系。 系啊嗰、啊啊那个喂嗰、那个咪肥仔嚟㗎嗰个大星嚟㗎。 系咩 嗰个睇嗰个咪逆权大壮㗎男主角 即系。就系佢系。 就叫做宋康。宋康光啊应该。 喔呢度有冇睇呢度 呢套我睇唔到， 我未睇未睇， 但系今日有得做嘅，我讲唔到。 有啲名气啊，呢套系啊系啊。 但系佢依家 真系真事改编，亦都系真实事件嚟嘅，即系历史事件嚟嘅。 哦， 有一个司机点样去到又同啲嗰啲你当啲民运人士咁样啦，又扭啲嘢。 咁啊，几得意喎， 系咯。系啊，关嘢。 喂，佢依家差唔多套啲韩国呢类型嘅戏都叫逆权乜乜乜乜嘅。 其实佢逆权 嘅意思就 系 啊，食翻。系咪食翻佢男主角系佢？ 系咯系咯系咯， 即系好似情况同台湾嗰啲乜鬼阿诺舒华真系跟， 系啊， 点解？ 意思都魔鬼乜乜系啦，其实已经都唔关事噶啦，你都继续要魔鬼。 其实同逆权冇关系噶，系逆权系咯。 嗱，嗰几 套，但系佢都系有少少同政权敌对嗰啲元素。 系啊，佢最主要个逆权就我觉得系呢个意思咯，即系佢系叛逆嗰个权力嗰样嘢，我觉得系。 主要都是 sell 入場嘅啫，呢個主要係。 咁係。 好，跟住 好，左木。 係啦，跟住落去咧，有套今個禮拜上，啊，不過唔係上個禮拜要上咗，要講嘅就係日本嘅路啊，啲人話路嘅另一個面向啊，叫如行錄啊，咁咧就日本片嚟噶。咁又係好似路嗰類呢即係講啲一個家庭咁不過今次講個精英啊因為路就會你當係三個即係三個人懷疑殺手嘛 喺 低下階層㗎嘛即係好似佢係社會嘅接受唔到嘅人嚟㗎嘛。咁但係呢次係講精英家庭喎即係 就又係講啲咁嘅嘢㗎。 系啦，背后有关于精英家庭入边嘅人性丑恶，佢哋只不过个糖衣嘅包装，入边有人死咗，究竟边个系凶手咧？咁啊惨遭灭门，究竟咩事咧出现咗咁样？咁啊被誉为同路嘅另一个 名。但系而家呢啲戏好似香港唔系咁多人睇。 系啊系啊。 系啊，佢都算叫小型发行。不过就喺电影中心啊嗰啲有上嘅，系啦，同埋IFC 都有上嘅，系啦。 系。因为今日礼拜唔系应该仲有一套系叫做咩反艺术？宣言 系啊，呢套就神奇啦，因为咧， 但系我 见 佢写都系百老汇电影中心同埋 系啊， 系咪 IFC 定边间？ 冇错，系啊，但系就好奇就佢今日我 check 过全香港落咗画嘅， 唔系啩？ 肯定今日肯定冇戏做。 本来有得打想去睇，但系搵唔到。 系啊，我就系特别睇，唔知点解，我怀疑系咪可能礼拜四、礼拜五票房实在太差，抽戏 咗。有六场咁喎，写 嗱。我睇到呢依家喺呢個WMOV 嗰度呢睇到聽日呢係有嘅。 係。聽日有嘅。 即今日真 係 冇啊 今日有冇真係唔知啊。啊 咁啊，晏晝12点車就已經完全冇咗呢套戲。 咁大啦， 哦冇咗套戲。 冇咗。 咁有機會有北 京。冇咗。即冇戲院冇戲院上啊。 呢個一陣未必長講啦，講兩句啫。佢就玩乜，其實咪即係都係我哋講啦，即係黑色孤兒啊，即係又係一個女角，一個女演員就飾演多個唔同角色嘅玩呢樣嘢。但係嗰個 一 個古仔就唔重要嘅。 三角色啊， 係啦。咁如果大家睇過嗰個電視嘅黑色孤兒，就唔止呢個分身嘅數添。咁同埋。佢實質呢電視劇黑色孤兒呢佢就做到每一個角色真係有分別嘅。即係佢同台演出嘅經常係你都 feel 到佢哋好似係幾個唔同嘅人嘅。你明明見到係佢做嘅嘛但係你真係感覺到佢哋幾姊妹嚟嘅唔係同一個人嚟嘅。好犀利。咁呢樣嘢就引起咗呢個玩呢樣嘢呢就所以就好似好多電影都有人開始去玩呢樣嘢。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套啦。咁另一套就嚟緊係咪話係十月係咪 十月 嗰咩追擊。咁咪咩猎杀都係一 蚊地 係呀蚊地。咁呢嗰套就龙文芬啲女孩做啦咁我都唔会怀疑佢演技嘅。咁今次呢一套反嘅就虽然就係边个精灵女王係咪。咁但我睇个画头呢我感觉上觉得佢除咗係个造型唔同之外我觉得个演出好似差唔多咁样。係啦。 服装啊即係可能你啲背景即係个人物个设定唔同囉。 佢扮埋男人添，有個胡鬚流流汗添，咁但係佢講嘢嗰陣啲語氣點解都係差唔多嘅？咁如果大家真係有聽《黑色孤兒》，你就 feel 到佢強大嘅地方就係咧，佢連佢唔同㗎，佢講嘢嗰個方法啊、accent 啊，同埋個性格係好大分別㗎，即係佢演到出嚟先犀利啊！係啊，即係 即係有啲好微細嘅嘢嚟㗎，呢係有啲小動作好多嘢。即係如果大家睇未睇黑色孤兒搵返嚟睇，一啱啱最後一季呢都八月完咗㗎啫。唔知一陣冇時間，有時間就我哋之後啲節數或者睇下有冇時間講兩句，係啦。咁今個禮拜就有一套類似嘅嘢，就係呢套呢套反藝術宣言，又係咁一人飾演好多個唔同角色，係啦咁樣。 冇錯。好，咁跟住另外做套咧，就吉林嘅纪录片啊，就系、是、美国总统前总统戈尔啊，之前拍过一套啦，就讲呢个温室效应，今次就续集啦，就系讲呢个能源，即系世能源短缺或者叫做探讨能源问题啦，就叫绝望真相二啊。不過你想睇都好難嘅，你要自己揾時間啦。 哦，即係又係比較刁轉少少嘅。 係啦，又係即係鬼佬戲院啦、啊。 咦？但 係 我見佢場數都多嘅喎，呢、 啊 這個。 哦， 但係就好散嘅。 嚇，係啊，好散㗎。 通常 揀 死下例如邊度做咩？點散法？ 例如邊度做？攝 影 會啊，電影中心咯，跟住有 IFC 咯。 都有 MCL 德福嘅，同埋呢個 m o r t a l 咁 係 喎， 係 喎，估唔到喎，德福會上喎，竟然。 都有呢兩間， 都 係 嗱九點十一點一點，喂喂 UA 都有喎，咁啊喂佢都唔算話好似頭先反藝術宣言咁慘，即係都叫做 娛樂，都係有嗰個都可以長次就唔係話全低啊做咁啦。 係啊係啊係啊，都佢都叫你揾咯，唔係間間戲院全低做咯，但係都你點都有咯，即係點都你要睇，全香港總有一間戲院有。 始終做 documentary 戲，即係佢哋唔係。電影啊嘛，即係唔係平時電影，佢哋係睇古仔嘅，你都知道大家係嘛？咁呢啲 documentary 嘢，佢就好似即係未必個個啱，係啊，因為呢個就比較係，喂，你真係叫你入去諗嘢㗎，呢啲真係，你唔係諗入去睇咩嘅紀錄片啫，係咪先？係咯，係咯，係咯。 你要發現即係從即係導演，即係由個導演角度剖析一件事，你要去又探究即係認知精神先係。 即 係 你平時都中意睇開啲新聞報先得嘅，係 啦，睇開《銀槍集》啊， 本身嗰啲就唔睇。朋友就難少少啦，係咯係咯係咯， 冇錯冇 錯，即係有啲議題嚟嘅，仲有現實世界嗰啲，即係呢啲係咯，即係能源問題啊，係咯係溫室效應問題啊咁。嗱當然佢講嗰樣嘢係咪真係佢所謂真相係佢嘅真相啦、啊？講翻先係。 冇錯，咁同埋你知任何紀錄片咧，即係你都有一拍電影理論就話，因為你拍得紀錄片，佢拍嗰下其實已經係有個 有剔到 曬嘅喺度啦嘛，係啦，咁你係咪可以做到絕對中立或者絕對客觀咧？ 絕對中立啦，係啦係啦係啦，唔多 你 會有立場嘅會。 係啦，你觀眾要自己判斷啦。 冇錯。好啦，咁數曬未？ 數曬啦，如果你話真係有。系啦，真系数晒啦，冇啦。 系好，咁我哋以上啊系香港嘅朋友啊，用个脚同荷包去投票咁啊，以作参考嘅，唔需要信晒。咁啊，你有你唔同嘅选择。好啦，咁跟住落嚟，我哋开始讲戏啊。咁啊，唔中意穿桥，唔中意听古仔嘅朋友啊，熄机。 冇错。 嗱，咁我哋讲翻先。其实咧，今集我哋呢一 part 就星期六晚预早录咗嘅。咁我哋下一 part 会。依然喺翻星期日，咁會有翻阿馬仔啊、韓永，我睇一陣，即係之後會唔會可以即接得齊嘅？我哋會繼續講落去嘅，好冇？我呢 part 啊，我哋攞筆打傾住先，係啦。 冇錯，唔係好咁啊，先嚟就喂第一套啊，先插後讚定先甜後苦咧？ 冇所謂啊，係咯，講啲即係大家有興趣啲嘅先啦。邊 有興趣啲啊？寶貝啊， 寶貝 啊， 寶貝，係 啊，呢個禮拜當集就。咁啊，寶貝車手咧，第一件事就千祈就唔好當佢係飛車片睇。咁咧，因為佢即係都有飛車嘅。咁啊，亦都你問我獨立，如果佢飛車嗰下，即係去到飛車嗰下聚焦睇咧，咁佢都係好窩嗰只粒尾啊，喺啲公路度追逐啊。咁但係你又唔好期望喺啲好誇張嘅飛車鏡頭，即係 配合音樂嘅重點係。 系啊，唔系音乐嗰度再讲啊，咁啊即系先即系飞车啫，咁佢系肯定唔会好似狂野时速嗰只啊，玩到哇有好多僵尸电车、僵尸车啊，跟住又可能又哇扭过扭啊，即系专做啲好不必即系现实 会 嘅飞车，飞条都系桥角桥嗰啲，系啦，呢啲系好现实，佢即系因为佢个 set 个设定系，佢都系一个普通人嚟嘅，即系普通人用架普通车，甚至乎佢冇主车嘅。佢嘅車咧，即係好喺現場搶人嘅啫，或者現場佢見到咁啱偷嘅，或者去到有啲位佢焗住換車，跟住走過對面就指住個肥婆咁去走，咁佢就即係一個平民車嚟嘅啫。 佢哋係一幫咧，互相其實係唔識嘅人，就由一個老細將佢哋串連去犯案。咁而男主角咧，佢負責搏，即係做搏腳，即係車手。 咁咪車手啦，咁好緊要嘅，即係 佢又唔會入去打劫，亦都唔會去殺人嘅，佢只係負責揸車嘅啫。O K， 講清楚。 咁而且亦都係 佢都有少少係被逼嘅，係 啦，咁啊被逼就因為佢要還債啊，咁當年佢又應該話。好似都係闖咗禍，就抌咗佢啲貨咁啦，係冇詳細講。不過聽到係毒品啦，係啦，應該咁樣。咁啊，爭咗個你當我經理人好多錢， 咁佢成日想做曬佢哋，還曬咗去做咁多單就咧，就甩身噶啦。佢 甩身啦，係啦，可以諗住咁，即係一心想諗住可以走得甩嘅。咁但係就要講講 background， 就個男主角就喺韓國好勁，好勁，勁到就話即係冇理。就任何上得架車就載到你去目的地，上到去唔好話差佬啊，直升機都捉你唔到啊，咁啊即係一上車就已經安全啦，可以接近係咁嘅，去到神話級嘅，咁就呢個就係個男主角。咁佢有咩能力呢？你見佢點解成日要戴住個耳機，又鍾意佢個造型嘅戴副超呢？咁你預佢本身都有少少係，我覺得佢個感覺似有啲係活於自己世界的過度活躍人士咁嘅，你問我啊，即係我應該叫做個表述係咁啊，表現出嚟係咁。咁但係戲入邊講話就佢童年都有啲慘劇嘅，咁啊睇住爸爸媽媽就鬧交，咁跟住就撞咗埋個車尾度，咁啊死曬，死直佢。咁嗰下車禍呢，就令到佢就耳鳴啦，咁啊長期耳鳴。咁所以咧，如果佢唔聽揾音樂蓋嗰啲耳鳴聲咧，佢就會覺得好痛苦、好唔自在。咁 <Okay. S 1> 所以咧，佢長期聽歌嘅咁樣係啦，咁樣即係你當係咁。咁但係佢個性格個體現咧，因為成日戴住 headphone 啦，佢喺套戲入邊就唔多言嘅。咁但係我強調佢係識講嘢，佢明雅嘅，得唔得？咁正常情況佢都唔講嘢。咁啊，戴副黑超咁啊，聽嘢、開會。甚至乎揸緊車都冇乜表情咁樣揸嘅啫，咁呢個就係佢，你可以話係個風格， 好型啊！ 係啦，但出嚟佢個即係個設定係咁啦，出嚟個效果咧又要配合翻個男仔，即係呢個男主角你都知啦，咁啊就即係都叫做話當我查過都叫當紅係咪一線小鮮肉， 佢又唔係好識， 佢22歲，第一套咧其實就係血腥瑪麗，佢係阿紫千招嗰個男朋友，即係係啦係啦，即係。淋以為倒淋血落去拖住手喺個四場， 係 係係係係識加 尼爐個， 係 Kevin 嘅 Kevin 斯賓嗰度， 冇錯冇錯，係啦，又係斯賓經啊，呢期好紅啊佢。咁嗰個嗰時做男主角第一套， 哦呢套嗰個男主角係佢嚟嘅咩？我都唔認。 就係佢，就係寶貝手呢個寶貝手。咁而之後最緊要確立咗叫做全美國人都識咧，就因為佢拍住分歧者。佢就做第二男主角，得唔得？即係分歧者， 佢嚟嘅。哇！我真係 第二男主角，即係後尾奸嘅嗰個。咁啊，之前即係唔係男朋友啊？即係唔係嗰個女仔。 可能大個咗啲啦，而家係咯，冇咁靚仔啦。 係啦，嗰陣時又冇個樣又冇咁出嘅，即係咁跟住上嗰套就勁啦，就係佢又係拍分歧者嗰個女主角，就係嗰套叫做天咩不能承受的缺陷啊，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缺陷，就話飾演一個佢係癌患骨癌切肢一早斷咗腳，但係就好陽光氣，就感動到女主角就係佢。咁呢套就確立咗佢演技就係叫做新小鮮肉嚟嘅一鳴驚人，咁就呢套就正式擔正，咁啊俾咗套好，我覺得都俾即係。sell 足佢，而又佢亦都做到佢自己個人風格嘅戲咯。即係你問我，我覺得好平嘅。 咁啊，再介紹埋佢呢度，佢溝嗰個叫做 waitress 妹啦嚇。咁呢度就 咁過勁， 就即係將佢 dress up 到好靚，好似學生妹去兼職咁。但係其實呢個就係呢個《傲慢與思辨》嗰個女主角嚟嘅。 哦，係啦，好打得嗰個女仔。即係 呢度打 架啫， 即係傲慢與思辨打得，呢度係唔打得普通一個。 大家姐， 係啦。 咁而大家姐最強咧，就係佢傲慢與思辨有場啊，整件衫咁樣，跟住露曬波，咁啊打曬陰影咁樣就好堅嘅。 要強調佢打曬陰影。 係啊，但係其實佢又唔係 sell 堅嘅，佢唔係堅嘅其實。即係如果以身材計啊，佢喺女星嚟計，咁反而就嗰、那個即係今套個嗰、那個另外嗰個富貴情侶嗰條女仲堅啲啊！如果講身材啊， 嗱 係啦，即係 嗰個墨西哥妹啊，其實兩個年紀差唔多嘅真人，但係呢度嗰個就變咗賊婆啦，呢度佢就變咗好似學生妹，但其實個真人就差唔多年紀，咁、 哦、 所以嗰個真人就靚女啲嘅，咁但係呢個平時就唔算話好頂級靚，亦都你睇過其他佢。呢啲我唔係，咁你有冇覺得佢好靚又未？但係呢套戲佢反而咧拍到佢都幾靚嘅喎，真係拍到幾靚。 因為夠飄啊， 拍到佢， 拍到佢好靚嘅。咁所以佢呢個情侶檔喺呢套戲入面咧係幾成功嘅，的確係做。係 啊，冇錯，有火花， 有 啲所謂 打嘅。你佢呢個角色其實我覺得有啲似呢個 Terminator 第一集嘅。即係嗰個 Sarah Connor， 即係一個 waitress， 咁有人嚟殺佢咯，咁咯，但佢最尾冇變咗打得啊，不過就 係啊，冇錯， 佢都係一味走啊走啊走啊咁嗰啲角色啦，係啦， 冇錯， 咁但係好睇嘅，呢一條線都好睇嘅， 係啦， 咁我當然覺得嗰個情侶裏面嗰個賊婆更加好睇啦，我自己就 冇錯，嗰個墨西哥賊婆其實 哇正啊， 其實望落去一定係佢索啲嘅， 係啊， 亦都有韻味好多，咁兼入邊啊好多嘴戲啊，又抄曬，咁但係最正就佢雖然又抄啊抄得多啊，亦都好鬼黐住條仔咩，但係一見到差佬咧就攬住機槍衝埋去射，咁啊好鬼咩，同埋有啲位條仔俾啲差佬射緊，佢匿喺邊一角，佢一嘢攬兩支重機就踢開對門就數 嘅，都神勇犧牲嘅，係 啊，即 係 完全唔怯，亦都係即係擺明係嗰啲好似嗰啲賊婆咧，好型嗰啲企喺彌敦道開槍射嗰只嚟。 但佢又著到新光頸領，又著曬冰又剩嘅喎。 冇錯啊，著曬名牌啊，戴曬黑超， 冇錯啊， 戴曬珍珠頸鏈咁樣， 拎拎住隻咁樣嚟。見過未啊？真係 咁啊，幾棍嘅，一出嚟個效果，好多嘢都撞到幾棍嘅呢套嘢。咁呢套咧？ 點都好睇過近期嗰啲香港嗰啲㗎，一定 啦。咁同埋呢套因為佢個背景就因為要聽音樂啦，咁所以就其實我覺得佢調翻轉，佢應該個導演中意想玩呢樣嘢，設計到個男主角係咁嘅啫，係啦。你問我一定嘅。 音樂 導演 嘅結合 係啊，咁啊導演玩得高明啦呢套，因為咧佢唔止係一個配樂就叫做配樂，我哋往當時咩叫配樂咧，就係往往係現場就唔會配㗎嘛。現場唔知咁，然後事後就加落去，咁就叫配樂嘛。不嬲呢個配樂呢個啱電影理論嘅，因為拍戲嗰下我點知咩音樂啫？點樣數秒數啫？係咪先？咁但係往往你要玩到，譬如你係拍 MTV 就唔同喎。MTV 你拍嗰下你現場係會播住喇叭跟 beat 嘅喎，咁因為你 MTV 嘛。咁呢套係嘗試就即係將電影就當 MT 或者叫有一 part 啦，有一個調度啦，或者有一 part 嘅長口嘅戲咧，就嘗試用 MTV 嗰種拍法。咁嗱，當然 MTV 拍法可以包含好多嘢啦。 唔 係， 即係你人 鏡頭 movement 上面好多變化。 人去配合都唔難啊！佢係一架車，連架車甩尾，所有嘅車嘅動作都係配合音樂嚟去做。哇！呢下嘢未睇過啊！ 同埋佢入邊最正，佢好多長鏡頭。你唔好以為佢下下一 shot 喎，佢唔係就咁剪喎，因為剪你就覺得喂咁樣剪啫，咪剪到嗰個邊，即係叫簡單嘅跟邊剪啫，冇到剪接到跟邊剪啦。咁但係佢唔係，佢會係玩長鏡頭，係嗰頭揈尾，啱啱嗰揈嗰下。就是那首歌唱緊一個高潮位，跟住到打完之後，到男主角終於完咗個 battle， 出翻車冇事啦，啱啱嗰個音樂就跌翻去開心嘅，係慢版嘅，然後佢仲喺度行，一路行又撞到啲女，又撞到個女仔及客，跟住入咖啡店，連開門嗰下一開嗰下，咁啱啱又有個 base 咁，即係可鬼食到，咁同埋嗰啲歌咧就好八十年代喎，全部係咪啲 係舊歌嚟嘅，又係玩翻。系 過癮喎，即係又係嗰啲感覺出翻嚟，咁咪佢都唔係淨係 rock 歌嘅，有啲好都 metal 啦，有啲可能係比較電子嘅，亦都後期有啲開心嘅。 佢 baby 呢個名都係嚟自只歌嘅啫嘛。 冇錯，咁啊變咗串住，同埋首歌又係令到佢同個女仔打開隔膜，從而即係溝到佢啦嘅一個契機啦，即係一個關鍵，你當兩個嘅話題咯，咁即係又嘢緊要，咁而從而引申呢套戲其實由頭到尾，導演都唔係一個飛車片，佢由頭到尾都想拍到愛情片，佢係一套即係講男主角想出走與女主角私奔的，不過私奔之前咁啱就有場嘢要做，咁觀眾睇到佢飛車咁解啫，事實咧佢都係為咗要成套戲就係講男主角點樣為愛情。所付出咯，或者佢因為個女仔產生愛啦，對佢要保護佢啦，衍生嘅嘢，同埋最後佢自己嘅覺悟咯。 唔係，其實呢套係一套音樂電影嚟嘅，首先 係啦 ，exactly。 首先係個音樂電影，不過就唔係歌劇，咁你放心，啲人唔會唱。係 啦， 唔係嗰種。 唔係歌舞， 唔 係 歌 劇， 亦都冇跳舞。 冇錯。 或者你講跳舞咧，佢係用咗車嚟去跳舞。 咁 係，我咁嚟理解，所以呢個咧真係未睇過嘅，同大家講，係啊，好新嘅呢樣嘢，見到佢係做得成功嘅。OK， 好，咁仲有一個角色都未講嘅，就係電人啊，即係蜘蛛俠裏面電人啊， 冇錯，電腦嗰個叫做咧好勁嗰個， 个样好型喎，咩强柏恩。 今次佢就唔系好人啦，反而系成班贼里面咧，即系最衰嗰个嚟嘅。 冇错， 系就系咁啦。我初以为佢系佢最大敌人咧，咁又唔系，最屘又反而捻翻阿贼婆老公啊，唔知点解。本来阿贼婆老公对阿博主我都唔错，但系因为阿贼婆死咗，咁佢就觉得佢害死佢，咁佢就话要报复咁嘅，大致上系咁啦。咁详细就等嚟大家入场睇啦，系啦。 冇错，咁佢都好型嘅，即系喺入边就做到型型。 哦，佢最尾都死几次都唔死唔去咁，教好犀利噶，变咗 Terminator 啦，大佬。系，即系我讲个阿贼公啊，系啊。 系。 因为要 同埋我见佢好似佢咩喎？佢系 Netflix 入边个夜魔侠嚟噶，系咪啊？ 系咩？ 咁 我唔记得有冇留意啊。 同埋 佢就 系 夜魔侠。 系咯。 佢就夜魔侠。哦。 同埋制裁者哦，制裁者咩啊？即系Punisher。系哦，佢话系哦。Netflix 入边电视剧啦， 唔咁但系 Punisher 唔会又系阿 Daredevil 噶， 佢话系饰演叫做制裁者咯，系啊， 系咪佢喺第二套 Punisher？ 如果你讲 Netflix 系两个人嚟嘅， 咁系喎， 佢哋同台出现嘅，点会同一个人 咧？冇理由都 系咪佢喺第二套戏做过？ 系咯，应该系 Punisher 系嘛意思系嘛？ 冇错， 唔知啊，唔知我冇特别查，但系都型嘅，都型嘅， 系。哦，唔係啊，我知啊，佢喺夜魔俠入面都係做 Punisher， 佢係做 Punisher，即係制裁者嗰套電視劇 Punisher， 但夜魔俠入面有 Punisher 出現過，佢都去做翻， 即 係佢唔係去做 夜 魔 俠， 係佢咪做夜魔俠，係去做 Punisher， 係啦， 冇錯， 係 啦，就 型嘅嗰個人咯， 型 家，係啊，型好嚟噶都係啦，咁啊，總之成套戲係幾過癮嘅，咁如果大家未睇過，喂，點樣叫音樂飛車啊？點樣愛情浪漫？誒，未睇過啱啦，呢套真係新感覺。 冇錯， 不過咧都係個畫頭拍得靚啲， 咁係 個畫頭真係好好睇啊！睇完喺裏邊睇 剪都好正咯， 係啦係啦，不過戲咧冇個畫頭拍得咁好睇嘅事實嚟噶， 同埋中間始終咧呢啲愛情出走嘢，咁你知一定邂逅啦，跟住然後你有少少感情建立，咁當中都係貫穿幾場搶劫啦，即係或者叫飛車，咁你中間一定鬆，即係鬆咗嘅， 係啦， 緊㗎啦，你冇計，咁但係即係你 turn 翻，你唔好當飛車片睇，咁其實佢正常嘅，佢即係唔係特別有嘢做錯，咁但係如果你話啊，即當 飛車片睇都冇失望啊，又唔係一定要飛到狂野時速啊，咁如果次次都狂野時速，嗰套係超狂野時速啫，冇意思啊。咁個咧，佢呢個玩咗個真實啲嘅，咁咪即係等於喂咁唐文字啲啊，都唔同之前啲神勇賽車手噶嘛，係咪先？咁你玩真實都唔係唔好睇噶，即 同埋佢 做拉低啊，係真實反而有時個感覺仲正啲喎，係咯。 冇錯，咁同埋頭尾佢其實都佢一係唔飛到，一飛都飛得耐嘅。 系啊，飞 中 十 几分钟噶，系啊，佢唔系话几嘢，系啊，掟翻两个弯，跟住甩个尾，冲咗佢匿埋啊，算唔系 大段嘅， 冇错， 一捻就捻咗大段嘅，同埋 系啦，起码十几分钟， 系啦，佢要用好多方法，点样偷龙转凤啊，点样经过啲隧道桥底啊，跟住佢又专登兜翻啲咧，同佢差唔多车款嘅车一齐啊，咁啊等啲差佬以为，因为佢以为嘅话就先追。原來他追錯了，因為他就專登同幾架，即 係 唔係夾埋嘅，他專登夾到對面拎，咁有佢即刻鏟過隔離啊，跟住同嗰啲車一齊入隧道， 有一個甩尾 U turn 咁樣，係啊， 咁入咗隧道，原來出翻嚟係第二架車出嚟，佢哋以為係嗰架車係用啲咁嘅方法咯。 系，冇错冇 错。系咯系咯，即系佢好多办法嘅，总要令到你差佬都冇办法跟到佢。喂，其实好精彩噶。 系。 唔系，佢都我话你当飞车睇都冇甩到噶，其实都唔甩噶。系啊， 冇错。 但你唔好谂啊，佢时速嗰种即系好超现实，佢唔系超现实嘅，系咪就系咁先难啊？点样喺现实度玩先难啊？ 系， 即系你话下下射晒飞弹咁，跟住架车超改造咁，你讲咪得啦？佢大宝，佢点样喺个现实里面去发生呢样嘢啊？嘛，就系难在佢得，佢讲到，系啊，咁呢下嘢值得睇咯，即系好多设计嘅，系啊，呢套嘢系咯，咪系咪咁？仲有冇补充？ 冇啦。咁 有冇？ 值得睇啊！ 值得睇啊！系好，第二套啦。 咁我第二套就要讲下，就即系先甜后苦啊！咁啊，黑白迷宫，咁啊先嚟就吓， 第一星 座嘅就王晶嘅，好苦， 好苦。 我睇完就真系戒晒凳，就报晒警，争啲 call 海关。因为咧，佢劣就劣在咧， 好 想用认真拍啲下拍界嘛， 应该系。 系啦，佢即系嗱，你唔认真拍，我就唔认真睇啊。或者你唔认真拍，我咪即系，即系好抽离咗嘛。佢唔系， 佢認真拍得嚟咧，最慘就入邊嘅角色咧，啲演員們咧就好用心做呢係大鑊喎。我真係覺得佢好用心做，任達華用心做。 咁、哦、當然啦，睇畫頭 就係。尹龍用心做，張兆輝用心做，黃德斌又用心做，仲有啊劉兆銘啊銘爺，跟住李子雄，你諗下林雪粒粒星，最浮誇就都係陳小春同梁烈維啫，得唔得？咁啊，呢兩個確實。 咁你冇提到伍尹龍咧？點解？ 哎有我咪就有讲吴允龙嘅就话任达华吴允龙做好嘅，咁佢哋用心做咧，想做到睇得到个演员或者个导演咧，系想做到无间道嗰只个，即系嗰只嘅紧张感，嗰只嘅卧底嘅辛酸，嗰只嘅黑社会嗰边又做嘢，差佬呢边 奈何出出嚟变咗同盟系嘛？ 唉，同盟都好睇好多。仕途行者都好睇好多， 我出嚟仕途行者好睇啲啊，真嘅呢、這个 一定好睇啲。出嚟变咩咧？出嚟最后系变咗 I Girl， 接近 I Girl 嗰只质素。嗱，我唔知点解你哋有人话 I Girl 话唔差，咁我冇嘢讲。如果再用一个港产片比较咧，似咩咧？就似嗰套叫做《铁道飞虎》。或者係，係啊，真係好差。嗱，點解？因為《鐵道飛虎》都係屬於叫做認真就拍十嘢嘛。啊，得唔得？我費事講啦，十嘢。佢呢套又係佢個氛圍好認真。佢開頭呢度曬有介事，點樣啲警察又好認真，啲黑社會好認真。但係當你真係做嘢啦，即係任達華中佢，因為佢入邊又講佢有個 situation。你當接到江湖追殺令啦、任達華就要負責做嘢，咁佢就唔用啲新人，用翻自己人，咁啲自己人全部都老鬼嚟嘅啫，譬如林雪啊，啊唔係林雪冇分，林雪係啲中間啲角色嚟嘅，佢要用翻張兆輝啊，抄翻陳小春啊，跟住吳允龍就係新嘅，即係跟咗佢四年嘅你當貼身嘅手下，係新啲嘅貼身手下啦，跟住用翻曬啲班底就可以做嘢，就要幫阿公咧懟冧另一個大佬個仔。咁我個感覺好緊張， 係咯，聽落都 OK 喎。 點解一打嗰下咧就好粗啦？即係咩叫粗造咧？包括就係啲場景好粗啦，譬如佢要打，就嗰個見到佢咁就無端端就見到，跟住揾啲車頂住佢，咁跟住就開槍，企度開槍，但係開槍咧又係開咗對車門咧，佢企出嚟就好似喺個parking嗰度 shopping 咁樣喎，佢企喺度咁樣對住支槍，咁係咁射。 喂，你講佢哋著曬白色衫就喺嗰度啊？ 係佢應該第一幕係啊，第一幕已經著白色衫啦，係啊，佢都幾膠嘅，即係明明係之前唔係㗎，但係到出去做嘢嗰下咧，就全部人換曬白衫嘅，但係冇解釋㗎。佢冇解釋㗎，佢冇話白色衫係因為要混入咗去一個舞會又唔係㗎，佢最屘無厘頭著曬白色衫，咁而咁啱咧，對方啲人係全部黑色嘅。 哇！ 咁你已經安樂現場啦， 其實真係 係啊，咪即係黑白森林咯，係啦。咁但係問題最大個就膠嘛，你白色衫企到 邊咗都成。 咁你交之後仲要咧，你預交嗱唔緊要，你交你知道交，咁你咪有啲槍戰啦、啊，有啲追逐睇好睇咪算咯，即係 你 都見證過嘅啫，你冇期望。但係佢唔係喎，佢啲場口永遠咧到打嗰啲場口好粗，粗到就係嗰場咧，即係叫做第一次殺嗰個黑社會大佬啊，佢可以就咁喺個碼頭度拍，冇喐過，即係打嚟打去都碼頭。 即係佢平時文氣翻嚟都 OK。 文戲佢就想做到無間道嗰種張力，但係因為啲角色嘅設計好浮誇，你又做唔到啦。即係譬如陳小春，佢又講佢又你當佢又好抽得，又話係咩金牌殺手咁，但係佢個老婆咧就係俾嗰個黑社會大佬個仔啊搞嘅。咁但係你明知佢搞咁接嘅，你應該對佢對個黑社會大佬個仔會有仇恨噶嘛？但係佢又特登做到好似有啲幽幽默默啊，有啲 冇乜所謂啊， 係啦，冇乜所謂啊咁樣。咁但係有啲位又會又話咩？你搞我老婆咁，我唔會放過你。咁你好撞，咁你係好 間又唔同 嘅。係啦，你發覺係好似啲唔知做乜咁樣嘅。你開頭又唔理，咁後屘又咁緊張咁樣。 因為佢 咁後屘又講喎， 變咗係同盟入邊啊林子善咯。 系嘛？ 系咪个老婆俾阿排骨仔搞啊？ 喂，咁系啊，似啊，因为咧个老婆后屘又真系俾嗰个人搞咗，最后咧个老婆奸嘅，个老婆就系无间道，个老婆系人哋嘅人哋条针嚟嘅，但系佢未抄嚟嘅，即系人哋黑社会 条针， 系啦，即系奸嘅，就累佢哋，咁啊搞，即系之前点解成日有啲嘢走漏风声，就因为佢老婆咁样 ，OK， 咁后屘个老婆就跟埋嗰条仔，就真心系想跟嗰条仔，就想怼冧陈小春。即係你當係咁啦，咁而點解叫黑白咁啊？梗係有警察卧底啦。咁警察卧底就係眾望所歸，就五分鐘觀眾估到嘅吳允龍，得唔得？ 咁因為咧，佢個阿黃德斌一開始頭五分鐘已經同個上司講：我有條針喺入邊啊，跟咗呢單嘢四年啊，跟住咧 仲要講明四年，咁啊唔 係講明四年，但係佢單在未講話吳允龍個名嘅啫。咁但係講咗五年之後咧，跟住 攞埋個差佬證出嚟，有埋個樣啊。 咁未咁誇，但係就五分鐘啦。但係第六分鐘咧，就嗰邊任達華講喎。诶、你都跟咗我四年啦， 唔系咁，唔系穿到 系啦，相差一分钟嘅啫，呢个对白系啦，不过就唔系连住个，唔系连住，起码隔咗一分钟到啦，即系有啲隔咗几个景咁，跟住就噏呢句，咁我嘅理解啊，咁啊，梗系咁样讲就， 即系 想想话俾观众听，吴允龙系，最后啊，梗系唔系啦，系咪我嘅理解？ 唔 系唔系，梗系吴允龙 唔系，搵啲人 side track， 咁结果都系都得嘅，但系佢完全冇。 系啊，佢完全冇，而最后就真系吴允同埋， 就系 咁，而仲要系佢认得嚟，仲要任德华后屘 keep 垮，咁跟住后屘有个位，最屘最后都即系接近 ending 啊，行埋去讲咯，你系咪卧底？跟住阿吴允龙系啦，吴允龙就少少静咗，跟住然后就你几时知啊？啱啱，即系佢就系， 佢 任德华系估到佢系卧底。但系就咁样戳一戳佢，咁啊吴允龙就自爆咯。咁所以知系啊，佢个情节系咁啊。跟住然后咧，最搞咩就任德华怼搵支枪指住吴允龙，咁你照计卧底，咁照计应该即刻要 back 即系搞掂佢啦。但系又讲起而家任德华同佢已经有段感情啦，系啊系有情有义，亦都吴允龙爱意，四年之后好帮到佢手。咁佢又话咩开枪咁样，但系就冇打中佢，跟住又锁咗落锁住咗佢，等佢冇得走。咁又话咩咩呢枪当我还咗俾你，揭垮我哋以后咩乜乜一段孽缘咁样 之类，都系啲好 TVB 嗰啲咁嘅嘢， 即系好教。 点解佢个 production 就大啲咁咯？ 系啦，但系问题佢就拍得好差嘅啲场面，即系包括佢凡武打咧，譬如佢有个 battle 位就讲佢点样揾咗佢老婆，即系陈小春揾咗佢老婆，嗰阵时未知老婆奸噶嘛，就话叫做，因为佢不嬲嗰个太子爷个，即系个对面个黑社会个仔咧，咁不嬲都冧阿陈小春个老婆嘅，即系叫做你当佢追过咁样啦，咁啊跟住后屘就揾佢老婆叫做去别墅，话争话买股票输好多钱，就话谂住当即系叫陪佢一晚就攞钱咁样。咁其實暗暗地佢想運，即係叫查咗佢喺邊嘅。咁佢諗住咁嗰場，你梗係哇啲人啲車又嚟到，又帶曬啲偷聽器，咁啊梗係有場潛入戰嘅，打鑊噶啦。點解佢條女又入咗去啦？跟住後屘條女又夾俾人夾咗，咁啊陳小春咪衝入間別墅度，入到去發覺間別墅冇嘢嘅咯， 嚇、啊、 即係假嘅。然后就装咗炸弹想炸死佢哋， 即系又系另一其实另一个人间屋嗰啲人， 冇错。但系就佢入咗去都唔够三秒，跟住就话小心啊有炸弹啦、啊！跟住个镜头影住照出嚟，跟住啲火咧就 key 咗喺个别墅度咁爆咯。 呢啲无线经常发生。 系啊，大佬好惨不忍睹啊！ 即系 类似 入出无线帮手变咗啲嘢都变咗无线化。 所以就话即系类似情节就即系接近无限都系咁样嘅。类似咁样嘅错误就不停重复。 好彩黄星冇走出嚟借票或者咩啫，机会有。 佢系监制咯，系啊，不过好似又系编剧， 系咯系咯， 佢系编剧，即系监制兼编剧。 我知啊，我咪惊佢有生命危险咯，就系 咯， 千祈唔好出嚟借票，大佬死人噶，大佬。 唔系你问我咧，张兆辉、任达华、吴允龙都系真系。 因为我睇画头啊，系好认真噶套戏个感觉。 唔系佢系认真噶，最大镬，佢而家都系认真噶。我头先讲嘅嘢都系认真，个氛围都系认真。系啦，但系出到嚟你会发觉好胶，好超现实，好求其。到佢当佢制造到两个冲突位好紧张嗰下啦，佢一打就好打到好似小学生打交咁，小学鸡咁样揸住支枪短咁射，咁啲人系咁中枪，一系自己系咁中枪，跟住大佬走啊，走先啦，你唔好理我咁嗰啲咯，即系咩到爆咁，同埋好快啊，即系陈小春话死就死，张少辉话后屘张少辉都奸嘅，张少辉话奸就奸，咁最后永远中就只有任达华同埋咩嘅啫，吴允龙都调翻转，咁吴允龙最后梗系差佬都唔做啊，帮任达华 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佢最后啊即系帮咗黑社会嗰边嘅，咁啊但系就怼冧咗嗰边个黑社会个打手咁样咯，咁啊嗱咁啊搵得吴允龙唔做啊，梗系要 sell 嗰啲拳脚功夫，咁亦都系唯一。叫做我都唔叫好睇嘅，其实坦白讲，不过叫做有打得耐啲嘅场口咧，就系、是、得头同尾，头就系吴允龙出场描述佢系呢个社团金牌打手，就讲佢收条数，咁啊跟住四五个人仆佢，佢就哇单手嘅咁啊搞掂晒佢哋，咁啊 见 嗰个即系冇乜用手应该话，系啦，即系避来避去，跟住一拳就打低， 咁佢打咩拳嘅咧？ 系咩拳？有冇啲？ 其实冇特别招式，即系你当佢拳脚交嘅啫。 普通拳 系啦，但系又好抽得，就好敏捷嘅身手。咁跟住最紧要就系打完呢个四五个啦，跟住就见到嗰个攞咗啲钱嗰人就喺下边咯。咁喺个骑楼，应该三层楼咁上下啦，佢就一夜跳落地下。咁就系 superhero landing。 吓， 不过地下冇裂，地下冇裂。嗱，惊唔惊？你话系咪少行者？ 少行者都冇咁， 咁啊同埋啦，同埋啦， 都冇，三楼跳嚟 superhero ending。 系啊，佢仲佢一跳落嚟嗰下，系只脚系不停咁样，即系好似 moon， 即系空中快步咧，一路咁样一路咁样打斜落咗地下，就一个 superhero ending。跟住 land 完之后，夹翻起个头，再冲上前就。 咁呢套翻嚟，我一阵介绍另一套啊，同嗰套有一挥喎，系咯。你講完嗰套都係吳允龍主演嘅。 咁另外咧，咁最後講埋啦，都係吳允龍啊。咁 ending 嗰場係咩咧 ？ending 嗰場就當你遇對面，其實我頭先講嘅話對面咧，其實只係李子雄。其實李子雄演嘅嗰就唔係第二個字頭嘅，都係同一個字頭，不過就叫做同任達華兩個上到嚟同輩，兩條拉你當。咁而個大佬咧就係劉少明。咁但係冥爺咧就最後就梗係俾翻李子雄殺咗。就攞埋佢個位，咁但係李子雄咧諗住坐正嗰下咧，就俾佢個仔殺埋，個仔坐正，咁而個仔坐正咧，個仔有個金牌保鏢啊，嗰個保鏢咧，我又唔記得邊個金草，即係都唔係金草嘅，即係都出名打得嘅人，咁就同吳允龍隻抽咗場，咁嗰場打就叫做有啲叫做真係拳腳交啦，係啦，即係叫有個強敵打，咁但係咧最後 ending 知唔知點 end 咧？咁我都勸大家唔使睇啦，坦白講，所以我講埋劇透啊。咁佢打得下，終於就唔夠抽嘅，即係佢表現個 吳允龍 就唔夠，係吳允龍唔夠抽，唔夠温抽，而俾嗰個人夾硬攞斷咗隻左手，即係斷嘅先係脱臼，即係唔係成隻甩咗啊？即係哇嘅聲咁啊，直頭已經隻手廢咗嘅情況底下，吳允龍就咬實咗，即係咬實咗，即係固定咗佢啦，跟住就揾個頭，同埋揾佢一隻手咁樣點樣撩來撩去，最後揾個頭撞。就講佢總之表現到好執著要勝利咁啊撞暈咗嗰個人嘅，咁從而咧佢而家佢單手啊嘛，跟住唔知點樣好似街舞咁樣一個旋風腿咧踢咗佢埋個人就撞咗嗰個人個頭咧撞咗埋個磚牆度，而佢撞穿咗個磚牆，得唔得嗰個人？得唔得？嗱未好笑，那個磚牆咧你預因為佢打緊嗰陣時個場地其實就去咗個元朗個祠堂啊，係話佢哋話去咗佢哋個黑社會個祠堂。咁你當好似啲元朗村屋咧，咁入邊咪好鬼多，咁有啲圍牆咧，那個圍牆就唔係好高嘅啫，即係你當一幅牆，但係個圍牆就到深厚嘅啫，得唔得？你隨時可以咁樣一嘢一撳一撳個牆跨過去嘅，咁嗰邊嘅其實就係一得咁長，卡咗入去就都係空地嘅，咁佢就係撞穿咗咁長，咁撞穿咗之後咧個頭咪突出嚟咯，個人就食咗個縫牆度，咁個頭啊伸咗出嚟，跟住吳允龍因為佢單手同埋佢之前隻腳都俾佢扭傷過，總之夾下夾下一嘢即係整完個旋風腿撞爆咁嚟，之後佢再一個連除即係連住啊個動作連貫噶，碌咗兩個關鬥，再呀咁樣就一手單手撳住咗個牆上面，就騎咗過去就一腳踩落人哋個頭度。嗱咁出現咗咧，佢個人就喺咁長度嘛，個頭突咗出嚟嘛，佢咁樣插落去咪成個頭甩咗？ 啊， 我理解係嗎？ 佢真係當個頭係借力咁樣踩上去， 成個啪咁樣，跟住啲血成地血，跟住咁樣，但係就佢已經手手腳腳已經挨咗喺度，咁但係就暗搶就話個頭就成個踩大頭抽斷咗。咁 成哇！呢、這個勁過城寨英雄喎、啊，都未 冇錯，我真係想講，即係勁過城寨英雄八極拳啦、啊。咁所以你話怎樣？ 佢唔係八極，佢係泰拳嘅， 係泰拳。咁咧，所以我就話評分，頭先我就話三分。 咁佢個敵人嗰個人本身有鐵布衫，所以撞得穿龍牆會唔會？ 铁头功 可能系啦， 铁头功冇错， 成个撞穿咗，穿墙 唔系吴允龙劲，系嗰个人练嗰啲罩门劲， 系啦，即系或者铁头功，佢系大师兄，系啊，咁啊，所以 啱练咗金刚腿，系啦， 所以 Tasco 问我，喂，总之唔好讲咁多，俾几多分？我俾三分，100分，系啦，100分满分， 真系大镬， 真心俾，咁啊后屘查翻。点解会咁烂呢？我开头以为叫新导演啊，就住啊，哇，原来唔系新导演啊，原来就拍 I Girl， 咁我得抵避啦，佢真系拍翻自己个风格 好啲啦，咁样。 咁啊，对比 I Girl 好啲 ，I Girl 我嗰时俾5分嘅，5分。我平就俾5分嘅嗰时啊，佢好啲嘅 ，I Girl 起码都有某啲位都正常。 佢呢套就成套戏都惨不忍睹，系嘥晒啲演员 咯。即系如果你一个黑社会故事咁，但系你又整到咁夸张咁， 系啦，佢有啲地方夸张。 城寨英雄咁你咪打到 Street Fighter 都冇所谓噶，你摆明系呢种戏就 OK 嘅，系咯， 冇错。 咁佢突然间现实，但系突然间又变咗 Street Fighter 咁好怪噶， 系啦，啲动作系咁啦，剧情又咁跳跃啦。佢有啲性格無端端又會好粗糟，又會好無端端又會好偏激咁樣，係啦，即係啲嘢完全撞埋，慘翻碟，亦都似好似寫到佢嗰個位啊，要打就打。 得嘅，即係你冇嘢，即係如果你今日開宗明義就係功夫片啊，因為哇啲人係出曬波嘅，咁冇所謂 ，OK 啊。唔好話唔得啊， 即 係但係你起碼你開 香港大師咁啊，咁你冇所謂㗎，你玩到幾誇都得㗎，係咪先？咁你一開始個時代已經係誇㗎啦嘛，係咪先？ 係。 但係你啲套又似乎唔係啲咁嘅嘢嚟 㗎。咁係咪我順帶介紹埋吳允龍呢？都唔知下次幾時講吳允龍嘅真係。 冇錯。咁但我強調啊，即係吳允龍係一個即係勤力亦都係即係用心演嘅演員，喺呢套都係 嘅。呢套 係一套用心演 嘅。個人都用心演啊，冇人 hea。 梁烈维同陈小春就系唔得嘅，惨不忍睹嘅。佢两个就仲以为自己演紧舞台剧，系啦，即系好认真嘅《无间道》，但系你会见到个梁烈维系好夸张。你方我唔识啊，我用揾车门开啤酒，我三岁都识咧咁样。咁你谂下，你《无间道》，你《无间道》睇下，有个咁嘅角色无端端咁讲嘢， 但 系佢唔系 上个礼拜嗰套《使徒行者二》都咩噶，都呢个翠如 B B 嗰啲担正噶，大家都知得定唔得噶？大家睇下，系啦，系啦。嗱， 佢永远一个 介绍，系啦，介绍埋吴允龙啦。既然系咁， 吴允龙冇错。 咁亦都啱完咗城寨啊。咁咪城寨嘅叫做会唔会叫做续篇啊？呢个同盟咁啊，竟然冇吴允龙嘅，好可惜啊。咁吴允龙其实我睇过有一套嘢咧，其实我唔知点样搵俾大家睇嘅。其实系影展嘢嚟嘅，但系香港似乎系咪唔会做啊？就系呢个 Birth of the Dragon， 咁啊里边佢就系饰演李小龙嘅。咁嗰时话有呢套戏嗰阵咧，其实香港都讲过一轮，即系嗰时就系城寨啊嘛。咁嗰時都講得幾熱烘烘，但係結果竟然都冇得睇。咁當然我後屘自己睇咗啊，咁啊，但係真係唔知有咩渠道可以大家揾到啊，因為佢又好似都冇出碟係嘛，我唔知點。咁我都要介紹下，其實呢套咧，其實佢就梗係擔正啦，做李小龍就係嘛。咁裏面佢都有扮啊李小龍嘅動靜啊，同埋一啲講嘢嘅語氣嘅。咁但係一時時嘅啫，一時佢就因為你知佢本身係竹星嚟噶嘛，啲英文點會？咁樣啫嘛，咁有時佢就會穿咗崩，係突然間啲冇流利嘅，即係流利都係足星嗰只啦，但係佢平時係扮你都同講嘢噶嘛，你都同講嘢係怪怪地噶嘛，係咪？即係始終都係香港仔係咪？係咯。好啦，咁你會以為呢套嘢入邊，你會睇一個李小龍嘅生平嘅故事啦，因為佢都講咧，其實係就係講佢當時咧喺三藩市教拳啦、教鬼佬啊咁其實係話有一個內地少林寺嘅。即係個武僧啦咁叫做王澤民咧就去咗同佢決鬥嘅，咁呢個係真事，咁佢就基於呢件呢個傳說啦，佢話係講呢古仔，點知呢個古仔咧，淨係基於呢個傳說嘅啫，所有嘢都唔真實嘅， 係咁樣， 非常可惜嘅，係啦，我就以為佢起碼都真實過之前啊，周星馳個 friend 咧，即係佢叫佢小龍咯，我唔記得佢真名叫咩，即係呢個少林足球入邊咧， 守龍門一個， 到龍門。系啦系啦，咁嗰个咪拍过一套李小龙传嘅， 系啊， 陈国坤冇错啦。咁嗰套因为碍于只系电视剧啫，唔通你想有即系好乜嘢咩？咁电视剧咁佢都其实都有好大程度改动，不过佢都叫基本上跟啦李小龙嗰个生平嘅。咁我以为呢一套起码系咁或者。再 serious 啲啦，應該係咪你電影西片嚟喎？呢度唔係港產片，唔係中環電影嚟喎，大佬。咁點知佢係完全都唔係好跟嘅。咁佢講嗰個少林，即係佢又唔知點解嗰個少林和尚又唔係光頭喎，有頭髮嘅喎。咁佢就講原來純粹咧，佢原來唔係根本就唔係為咗過去揾李小龍，即係決鬥嘅。咁啊，但係李小龍即係吳允龍咧，佢就以為係。咁佢就其實你從個心咧就有啲驚嘅，因為佢話呢個人咧當時已經喺嗰啲咩武術世界咩雜誌喎，佢有嗰啲武術雜誌，嗰個人係封面喎。其實嗰時李小龍只不過係喺即係三藩市一個即係叫即其中一間武館咁啫嘛。你估佢係大明星咧？嗰時都未係，係咯，後生仔咁叫做好打得咁啊，叫教下啲即係啲 friend 咁樣啫嘛，咩咁大不了啫。不過咁佢都有啲名氣，當然。咁我你點同呢一個已經國際知名嘅武術家去比較啊？係咪先？ 咁但係佢就呢度就講到咧，佢做乜鬼嘢？咁佢最初要做咩嘢？佢都唔係去揾李小龍嘅，原來佢話去嗰度修練啊。喂，點解咧？佢就話因為呢個人原來佢之前喺一次喺就喺少林寺嘅時候咧。同另一派即係唔知咪武當啊，喺度打太極咁，係咪武當？唔知啊。咁有個比，即係唔係比試，都係成日示範嚟嘅啫。其實唔係比賽啫嘛。咁就因為嗰個人有一招即係打咗落地咧，佢突然間就發惡啊，佢就出咗嘢啊，蒙面超人拉低劇風雷電咁嘅嘢啦，車我嗰條友度。即係佢一個當然整個翻身先啦，跟住順帶一個拉低劇車埋去。咁結果話打到嗰條友咧，爭啲死咗。係。咁因為呢個唔係一個。比试嚟噶嘛？大家其实只喺度做紧示范啊，咁样。咁你做咩事咧？咁佢咪即系佢个脾气、个品性系有问题啦、啊？佢自己都知道。咁佢就知道自己修炼咁多年咧，其实嗰个武德咧都仲系，原来都仲有一刻系控制唔到自己。 系。 咁啊，所以佢就话，其实修文字，佢专登去修文字洗碗嘅做，佢要修炼自己呢个心性。佢完全唔系谂住嚟挑战李小龙，但系李小龙以为系。咁结果咧，中间就因为李小龙下边一个。咁佢全部都唔係鬼仔啊，黑鬼咁啦。佢我都有中國人嘅咁就係、是。咁啲徒弟仔，咁有一個就唔知點解咧，就覺得呢個叫黃澤民啊，呢個武僧，咁佢講佢勁啲，咁佢走去揾佢上去教佢。咁但係話喂我你跟開啊，李師傅啊，唔好啊，我唔啱喎，咁唔啱規矩。咁但係佢就同佢講咗好多啲關於武術嘅一啲嘅道理啦。咁佢就話李小龍咧，其實當時佢咁講嘅啫，就話未即係佢好打，但係咧佢個嗰個對嗰武術個嗰、那個。意念上咧，佢好多嘢未去到嗰、那個即係大師度，佢話佢未開到嗰個，係佢真係好打啫，只係好打。咁佢李小龍都話我係一個，佢哋話只係個 shoot fighter 嚟嘅啫嘛。咁我好打咪得咯。咁佢話唔係嘅，嚇。咁佢話李小龍係需要人去開導佢 指點， 冇錯啦。不唔係講個武術打嗰度，係嗰個 心法， 係諗法上，諗法上。咁其實係嘅，事實係真係嘅。你就算任何嘢都係嘅，那個思考嗰度係緊要嘅。咁好啦，咁但係佢咁嗰當時李龍已經好鬼串喎，又喺嗰啲即係公眾表演就打低曬所有人咁，咁佢又成挑戰啊嗰個黃澤民，叫佢喂，不如你而家就同我打場，嗰陣梗係同佢鞠咗個躬就走咗，即係佢根本講嘢根本完全冇興趣同佢打，係啊，咁但係李松其實個心係驚嘅，佢有表達過佢伍運龍自己一個人嘅啫，佢係驚嘅，但係佢喺人哋面前就表現到自己唔驚。好串，仲话一定要打低佢咁嘅，即系佢有呢个表达啦。咁 OK 嘅，你觉得初初都好啦。咁辗转去到后来咧，就是、因为佢呢个徒弟仔咧，呢个鬼仔徒弟仔为咗救一个喺个中国帮会控制嘅一个茶楼点心妹。嗱，咁佢呢个好有趣啊，都唔知个中国嗰个咁嘅帮会系做乜嘅？你控制啲女做鸡嘅话啫，你做乜控制啲女即系偷渡过嚟做点心妹啊？呢、這个有咩用咧？我真唔明白。咁當然係咪佢其實係雞我唔知啦，佢總之平時就係點心妹嚟啫。咁佢又唔俾佢同啲人傾偈嘅。咁所以呢個真係偷偷同呢、這個即係呢個中國女仔就交往咁。咁佢就成日想救翻佢出嚟咁啦。咁但係佢個中國幫嘅描寫就去到非名嘅程度嘅。你以為嗰位白髮龍嚟嘅？黐線嘅，但係我咁好現實嘅。咁總之咧，阿李小龍咧又唔喐佢哋，因為佢解釋就話咧，原來佢同佢香港有過節嗰個幫會，直情係呢個幫會嚟嘅。咁就話佢唔知大家有個協議就係咧，互相唔好搞大家嘅。咁其實好荒誕嘅，因為其實佢明明即係史實就係嗰個即係香港打人啦。咁其實就為咗逃，即係走咁啊，走咗去美國讀書嘅啫。當時係嚇。咁點會啊？係話其實嗰個就係美國個幫會，你仲走去人哋個地頭？有冇搞笑啲啊，大佬？即系你得罪咗阿教父，你仲走去西西里岛啊？ 系， 黐线噶，大佬！即系我 仲要喺嗰边做个柱啊！ 得罪咗恐怖分子，我仲走去中东啊？你都几好笑啊，大佬！我即系我不离开个势力范围啊嘛，咁你原先咪喺梗系离开香港，就因为嗰个应该系香港嘅嗰个帮会系。咁所以佢呢度就講個係三文字，我覺得幾得意。唔係，當然佢打龍通嘅，話嗰啲中國幫會即係都係打龍通嘅，都係香港都有剩嘅。咁好啦，咁最尾竟然咧，佢哋被逼就即係叫做即係打咗一場啦。咁但係打完嗰場之後咧，佢的確兩個係互有勝負，就係佢哋話咧，我哋冇人贏，亦都冇人輸。咁嗰場係打得好勁嘅，佢亦都有喺好高跳嚟嘅，講李小龍即係伍運龍呢個角色。咁當然佢係好李小龍啦，嗰套戲入面佢做到即係唔著衫咁，成日著條功夫哇咁嗰啲嘅 ，OK？ 咁好啦，咁、那個黑幫就唔得啦，咁你冇輸贏，其實佢為咗都係為咗搞外圍啊，先逼佢兩個打啫嘛。 咁佢死都唔肯話邊個輸，因為互相敬重啊，咁其實冇人輸，咁佢李雙亦都 feel 到咧呢一個高手咧都係好犀利，同埋咧佢係有心咧專登避佢啲拳，其實佢係想教佢啲嘢嘅。 哦，明白明白。係 啊，佢都覺得佢呢個人冇錯，根本佢如果佢全力同佢打咧，可能佢都未必有勝算。係係，佢根本就專登避嘅，不斷避，佢都冇同佢打，咁點叫做你贏？你唔系咁咪叫赢啦，系咪？你咁赢都冇赢啦，咁所以佢最大都唔肯，我哋冇人赢，我哋打成平手，咁咪好庆，咁结果就话唔放嗰个女咁样，咁结果总之嗰个因为个徒弟仔话，既然系咁，佢就自己去救，咁个徒弟仔功夫好屎啊，咁梗系俾人打到飞咗出嚟啦，跟住飞出嚟唔紧要啊，李小龙同阿呢个 friend 咗啦，同呢个阿和尚吓，结果揸架好靓嘅开篷跑车走嚟咧，你喺度坐阵先啦，跟住两条一入出去打死亡塔， 系。 直情重演翻晒李小龙嗰啲嘢，跟住又俾人划咗几下，跟住自己舐翻啲血咁样嗰啲咧，哇！我冇搞错啊，呢啲叫做真实历史 真 的，OK， 真系有啲问题啊！呢套嘢系啦，咁但系如果你想睇伍允龙打咧，咁呢套我咁啊成套都伍允龙打嘅 ，OK， 咁亦都扮足李小龙，咁系如果你话而家入去睇，即系李小龙传咁嗰类嘢，或者都 OK 嘅，即系如果你唔太认真咁，即当嗰个系咪事实系嘛？咁佢相比叶问传就事实好多噶啦。 系 啊，即叶问就其实完全唔系噶嘛，乱作噶嘛。即我讲喺甄子丹嗰度啊。咁呢套都好 beefly 基于嗰个事件嘅，系啦。咁终于咪啊，嗰个黄泽文咪哦，咁啊都大功告成啦。咁啊，李小龙亦都已经变成咗一个唔同咗嘅一个师傅啦。咁佢后来亦都创立呢个截拳道啦。咁样，咁佢亦都觉得佢认同咗佢用电影嚟去推广功夫呢样，佢初都唔认同嘅。吓，佢初亦都唔认同点解要将功夫教俾即系西人嘅。佢话吓，咁亦都有拗过呢件事嘅，同佢嗰个徒弟仔。咁徒弟仔话，其实呢个呃词嘅啫嘛。咁其实人有啲个学，佢话唔到。佢话呢个功夫系中国人嘅一个 weapon 嚟嘅武器嚟嘅，就等同于你哋美国人，你会唔会同人哋分享你啲核子嘅秘密咧？即系核弹啊，核原子弹啦，当时讲系啊。咁佢话点同咧？嗰系武器，咁唔系佢话功夫对中国人讲都系武器咁嘅。即系初初佢系有咁争拗过嘅，咁但系后屘佢都认同咗啦。咁佢都觉得其实我已经系一个旧嘅过去啦。其实嚟紧嘅未来系要由李小龙去即系。創造嘅，即係將功夫去帶俾全世界，咁佢就離開呢個三文治，同埋佢亦都覺得佢個修練都，因為點解咧？因為佢就係同李小龍決鬥嗰下，佢 exactly 就俾李小龍一樣係咁踢低咗啊！ 哦， 雖然佢係讓佢啫，咁但係佢都係踢，咁佢好嬲啊！突然一下，佢好似就係想做翻嗰個咩鯉魚反身，跟住一個風雷電車埋佢，但係嗰下佢忍到啊！ 忍到，哦， 冇錯， 即係代表終於。 冇错，即系佢嗰下直情佢想出啊，因为你睇过啦嘛，之前佢就系咁样打到条友生死，咁你叫嗰下想礼嗰下咧，佢自己停咗手啊。 明白。 咁即系话佢自己个修炼个心性嘅修炼，亦都去到一个地步咁，所以其实系大家都系成长咗嘅一件事咁。嗱，那个故事个出发点 O K 嘅，不过你话呢度系史实就有啲。唔知啦 ，OK， 咁同埋呢套戏咧，佢的确有揾翻呢个黄泽文去做一个嘅一个顾问嘅。 哦，即系有个 咁可能呢个唔知系咪佢依家嘅一个睇法？你知有时人经过咗几廿年，可能睇法有分别嘅。 系。 咁但系呢一个未必系当时嘅事实咯，我就觉得系，因为我哋听翻嚟咧，都系当时佢哋系激战咯，好紧要嘅。 系。 系真系为咗应唔应该将功夫教俾即系西人呢样嘢，系为咗咁而打嘅。 Okay. 你或者可以讲系唔同嘅武馆之间嘅一个争斗嚟嘅， 系， 即系或者难听啲咪即系黑社会打咁啫嘛。其实你武馆之间系咪？即系我哋听埋就系咁嘅，唔系一件好真系咁。佢讲到咁大人大义，好似系阿无名咧想教化步惊云咁样，咁佢哋而家讲到好似咁噶嘛，系咯，即系佢睇到呢个步惊云咧，其实个心性唔差嘅。将来亦都系可造之才吓，如果可以教化到佢，可能佢就 系 未来嘅无名啊，可以代替佢。佢而家讲到咁咯，咁系咪咁啊？似乎当时又似系打意气之争嗰啲咯，我觉得即系现实上咁。咁当然啦，故事重新包装过啦。咁但系我觉得最失望对来讲就 系 最尾打死亡塔咯。 無端端 但可能你對好多觀眾嚟講咧，呢個係 bonus 嚟㗎，因為其實可能你都係想睇佢咁啫嘛，打死黃塔啊嘛，咁但我覺得呢個咪好唔現實咯，就係咯。 就是咁样 ,ok, 咁五韵龙嘅戏呢呢套系佢叫做担得最正啦，因为佢自己做正主角，仲要饰演李小龙咁。咁而成套嘢呢，你见到佢最似李小龙嗰个 moment 都唔系套嘢入面，喺原场嗰阵嗰啲字幕嗰阵，佢就会扮李小龙喺度打沙包啊踢嘢。哇，嗰啲就好似啊做得。 系。 系啦。咁就系咁嘅啫 ,ok, 咁平时似唔似就佢去扮囉，但系咪扮得好，佢唔系扮得好似李小龙嘅其实。佢嘗試去 capture 佢一啲嘅 spirit 係有，但係係咪好似咧？咁因為佢樣唔似啊，可能係因為係，但係佢打係 OK 噶，佢做翻嗰啲動作係 OK 噶，係好快噶，真係係啊，係咁呢套如果大家有機會就欣賞下啦，係就叫做 Birth of the Dragon 啦。咁其實我都唔知個中文名係乜，佢哋怎直亦叫做咩？龍的誕生啊，係係啦。咁但係我真係唔知點樣咩渠道可以大家揾到嚟睇，咁唔係睇下無妨嘅呢出係啦。咁我谂点都好过你头先讲嗰出啊，会唔会好过出咩黑白乜鬼啦？系嘛，系嘛，咁介绍埋啦。咁既然五韵龙系嘛，我唔知有咩机会再介绍啊。如果过咗呢个机会，系、 希望佢咯。因为其实你问我，如果叫做当代打星，咁你单人都叫开始老啦。咁其实系得翻安志杰五韵龙啫。如果你问我，即系如果你叫即系打星啊，咁所以希望佢哋可以叫做啱呢叫谂下啦，唔经都可以无端端咁弹起啦。你冇話無端端啦，即係經過一輪努力， 無端端啦， 係啦，即係經過一輪努力啦。咁你變咗你其實都佢有 potential 嘅。咁同埋吳允龍，如果你問我好快地咁啩，即係介紹睇一套吳允龍，想睇下佢即係打得淋漓盡致咧，就睇惡戰。惡戰就係洪金寶去撚安志傑嘅。咁啊兩個就叫做打得真係。 即如果真係睇打就 係啊，真心打嘅，同埋就都好做嘅套戲，即係成套戲你當佢都好動漫畫式。打不過就啲動作鏡頭係拍得好嘅。 啊，嗰套講佢係邊個古仔話我唔記得咗添。 惡戰咪話講佢個有個拳頭話封印咗唔出拳嘅， 即係佢本身 又去到個穿係啊！你諗下啦，幾動漫畫， 好誇張喎！ 仲要佢有條鏈喎，條鏈綁鎖住咗隻手喎。但係當你一出拳咧，嗰條鏈啊，當你爆咗一次出拳啦，咁啊爆完之後條鏈咧一用勁咧，入邊有嘢轉嘅。即係入面有粒珠喺度轉緊， 解除封印啊！ 係啊，類似咁樣，咁啊最後真係出個拳咁樣，咁你話玩到咁嘅，咁但係你預佢又唔係話真係出曬波咁樣嘅，中間打就好實嘅，咁你洪金寶仲冇實指導啊？係啊，咁洪金寶都有份出場嘅，都有打嘅，咁啊撚安志傑兩個叫不打不相識，安志傑你當佢做緊杜月笙咯，因為套戲係上海背景嘅，佢係 唔係現代嘅 ？OK， 係咪現代？佢係大上海。黃天派人大上海用翻個景咧，好快地執一套動作片，即係一景啊兩用啊，一雞兩尾咁啊！但係呢套以前個名叫馬永正，即係佢啊，我先見 就馬永正， 馬永正係啦個名，佢而家改叫惡戰啫嘛，即係啊就係啊吳允龍就飾演馬永正，又遇上啊杜月笙，你當係咁啦，但係杜月笙後生嘅就安志咁樣，咁啊兩個叫不打不相識咁啊，由開始互鬥到兩個後屘背對背一齊打，又係打死亡塔嘅。最尾又有個塔吊打。 咁 Birth of the Dragon 佢直情裏面係做李小龍啊嘛，咁你成件事 pack 埋一齊咧係 OK。 唉，就好怪 啦。唔係唔怪嘅，其實佢做李小龍冇問題嘅，不過即係係佢點解係明明係用一個史實嘅嘢開 寫實角度 拍咗出嚟就變咗係。 係啊，臨尾變咗動作片咁樣。係 啦 係 啦，即係做翻佢實質電影入面嗰啲情節咁樣，咁就好奇怪，係啊咁啫。系咯，佢扮李小龙冇怪嘅，反而系 O K 嘅。 系， 咪虽然佢真系唔似嘅，你嗰个样佢唔似嘅。 系， 样佢唔似啊，但系佢有嗰铺串格啊。 冇错， 明白。 佢嗰下嗰个 spirit 系似嘅。 啊，似嘅系嘛。 即系我好难解释俾你听，点解佢样唔似，但系佢有嗰个 spirit 咯，即系佢嗰 个眼神 似，佢唔系个样似。 明白。 系啦，系啦，咁咯。咁其實 O K 喎，你總之你見佢戰鬥嗰陣，佢啊你又覺得都即係有啲李小龍咁，我又真係有啲係啊，唔係啊，佢樣唔同咯，係樣唔同咯，咁佢都高高大大噶嘛，咁佢又著翻嗰啲李小龍嗰時嗰啲咁嘅西裝喎，即係嗰啲咧出過 figure 嗰啲咧，唔係我 O K 個，佢又戴翻副佢嗰啲超咁喺度踢曬咁，你又覺得又都似喎，係咯，個型啊，唔係講個樣啊，係。系啊，大家有機會揾嚟睇下，大家有機會揾嚟睇下，系。 好。 喂，咁仲冇，咁咪仲要講埋到咩美麗咩？有咩講？ 仲要講埋到美麗 有 讀 過。有 人睇咗？我睇咗，我睇咗好耐喺度，系啦，所以唔知啊。我講簡單講嘅，其實呢套文藝片嚟嘅，咁啊都係去question 好多嘢嘅。咁啊主要就喺啲講乜嘅咧，就係一個 南北戰爭嚟嘅，如果冇搞錯啊，咁其實 係南北戰爭，我見到係南北戰爭。 咁啊，哥連細路咧就係、是、一個好似對面啲軍人咁，咁佢就受咗傷咁，咁啊腳受咗傷啫，咁啊俾佢哋嗰個其實應該學校嚟，如果冇理解錯，就俾個最細嗰個細路女救咗翻去。咁但係佢嗰度都係得幾個女人嘅啫，咁啊就係個阿 Miss 咪係阿咩咯，阿尼古傑曼咯，尼古傑曼啦，咁啊應該係 MJ 都係先生嚟嘅。咁跟住啲學生咧，就有一個唔知咩個年紀大個啲嘅，咁、那個就係阿瑞公主嚟嘅，即係 Eddie Fanning 嚟。 OK， 咁啊 Eddie Fanning 呢度入邊咧，佢初就好串咁嘅，即係見到佢又好似唔騷佢啊，踢佢啊咁。咁但係其實最鹹濕係佢嘅。 OK， 係啊，你夜晚匿專即係唔好人嗰啲走去搞嘢嘅，係。咁裏邊咧，佢就初就其實成班女人咧，都仲有幾個好細個啦，細路女嗰啲又冇呢啲嘢嘅。咁佢仲有喎，平時佢哋係騎曬肚咁，因為嗰啲時代啊嘛，好似好虔誠咁喎。咁但係你見到你個居民幫阿哥連細路喺度洗身，嗰度梳暈咗㗎，成日咁啊抹下抹下抹到落條褲嗰度，佢又想伸隻手落去嘅已經係，咁啊冇，當然佢冇啦，係忍住咗咁樣。咁你都睇到佢哋呢班女人係咪壓抑咗好耐啊？好耐冇男人，咁你都感覺到呢樣嘢嘅。咁總之咧，真正公開啊，好似係中意呢個男人嘅咧，就係阿 MJ。咁個 MJ 入邊個樣啊最衰啊，唔好意思啊，就實在事實係咁啦，大家睇啊。咁結果佢就夜晚啊，有時就俾佢發現咗，就點解會同咗阿 Fanning 喺間房度唔知道依泣泣嘅咧咁。嗱，佢雖然佢講情慾嘢，但係套嘢冇露嘢噶。 吓，唔系啩？ 咁系文艺片嚟噶嘛 ？OK，OK， 即系全部嘢都系用即系你明就算噶啦。 文字交代或者叫表情交代，冇动作嘅。 佢有喺张床度嘅，咁但系即系你唔会有露点咯。咁佢古装噶嘛，又着住衫嚟嗰啲咧。 明白。 即系总之呢套因为唔系一个正式嘅咸片嚟嘅，但系佢系即系佢论述到一啲系啦，一啲咁嘅嘢。咁总之咧，间屋就有少少就为咗争仔咁啊，搞到有多嘢问题。咁结果就嗰次争拗之后咧，就个哥连细路又跌埋落，又再次跌咗落楼梯。结果今次真系跌断咗只脚啦，之前系受伤啫，咁啊真系跌到骨都出埋嚟。咁结果阿力高天文就话：我唔识得点样医啊，咁严重。佢话唯有锯咗只脚啊。咁结果佢醒咗，发觉自己冇咗只脚，就即系喺当时嚟讲啊，即系等于废人啦。咁就大发雷霆，咁就话要杀晒佢哋咁。咁结果最后系成班女人惊佢咧，就最屘谂办法。就結果最後用啲毒蘑菇啊，就係救佢翻嚟嗰個最細嗰個細路女，佢最摘翻嚟嘅。咁啊，結果就煮咗餐飯咧，就毒死咗。就咁樣完場。都咁嘅。咁其實係一個文藝片嚟嘅，擺到明係，但係佢就即係最邊即係討論咗一啲即係嘢咁嘅。咁啊有趣嘅嚇。咁呢個亦都有啲評論嘅當時，因為你係有幾個女星啦，即係有份演啦。咁你演出嘅人都全部有名嘅。 系， 系啊，咁你当然A. Fanning 亦都唔系第一次去演一啲即系呢啲角色噶啦，以前啊做公主噶嘛，做啲即系天真细路女噶嘛，咁但系佢近排都做好几套啊，之前有一套系咪叫《霓虹光管》啊 ，Leon 我唔知香港有冇做过，咁佢都系做埋啲角色咧，系好鬼似啊卡拉道芬尼个真人嘅。 哦 ，OK， 大家知卡拉道芬尼个真人都几咸湿噶嘛。 系。 即系佢可以喺架客机上面同人搞嘢嘅，你知唔知 啊？ 系，安真人个客机系客机，唔系私人飞机，客机，即系你平时坐飞机啲飞机，佢竟然可以走去后边，即系人哋嗰啲空姐 搞咗自动导航喺度搞嘢， 咩自咁唔系自动导航，咁啊搞自动导航，嗰架就马航啊，原来就系。唔系咁，咁梗唔系啦。点知同边个搞？佢冇话同机组人员嘅，即系总之，但系佢话走鬼咗后边人哋嗰啲空姐嗰啲地方啦。系咁啊，搞嘢嘅。佢成日喺啲电视节目讲嘅，呢个唔系一个秘密嚟嘅，成系公开讲嘅。系啊，咁你想象下佢系一个咩人啦吓？咁啊呢个，我唔系讲阿 Eddie Fanning 啊，讲阿卡拉迪洛芬尼。咁但系 Eddie Fanning 而家演嗰啲角色咧，就好鬼似阿迪洛芬尼嗰啲人嘅，几套都系咁嘅。即系个古仔入边个角色又唔系话佢个人啊，咁所以佢呢套都系嘅，系即系假正经，但其实又好咸湿嘅， 明白？ 即系都系想搞嘢嘅，咁嗰啲咯，咁啦，咁其实但系其实佢唔系咁重嘅啫，即系喺度嘅啫，咁重戏啲都系阿 MJ 同阿即系同阿高天文啊，同埋阿高连贵路，咁样啦，咁都系演技嘅表现嚟嘅，成套戏都系。 明白， 就系咁啦。咁有兴趣去睇啊。咁当然香港呢啲戏就唔会话好高噶啦，排位系啦。 即係比較藏戲啲，係反而係 MJ 咯。你想唔想睇？即係之前已經做過一套係講世界末日嗰套，佢除曬㗎啦已經。係。咁但係佢以佢而家，我形容為樣又問波又氹嘅。係。其實我當年睇蜘蛛俠已經咁講㗎啦 ，OK。 佢當年佢都肥㗎啦。 佢都樣又問波又氹，咁而家再成老啊，連嗰個樣，點解佢搞到成屋最老喎咁嘅？咁明顯唔係啦，故事都唔係啦。咁但係你睇話阿毛咁樣啦，佢好似搞到真係好好慘。但係佢有演技㗎，佢有演技㗎。系有好好演技唔错嘅，但佢外形即系内核就系咁啦。咁但系呢套戏主要搞嘢系佢咯。 明白。 咁你想唔想睇？不佢都冇露点嘅，套嘢都系咯，系都系有啲藏戏咁揽揽下嗰啲嘅啫。咁我亦都冇兴趣吓，即系唔好唔想睇露点。系唔系 Any Family 路啊嘛？系咯。未睇过啊？呢个我以为呢套有添，系乜都冇啊！冇文艺片嚟喺度嘅，唔系咸戏嚟嘅。但佢讨论嘅嘢就系一啲情欲。宗教嗱，佢有講嘅，咁佢明明佢哋唔係好虔誠，即係宗教咩？咁初初又想救人啊，咁樣噶嘛。 係。 咁點解佢哋中間搞下搞下又鹹嘢啦？跟住最尾又殺人啦。咁你諗下呢個其實有好大嘅衝突㗎，睇同佢個信仰係咩？係。係咯，點解當你要自保嘅人，佢哋 even 連啲細路女，佢哋都唔覺得殺人有問題啊？係喎，的確係咁喎。咁所以你唔好低估呢套嘢。佢用咗一個情況，其實佢 question 咗啲嘢嘅。係。咁呢啲咪文藝片咯。其實好睇㗎，係啊，好睇㗎，唔悶㗎套戲。即係佢一路係咁發生嘅啲事，冇話咩悶咗啊咁樣。但係成套嘢真係幾個人一個頂嘅啫。係。係啊。咁就係咁啦，有興趣去睇。OK， 冇咩特別。係。咁你呢班人平時都做科幻片嘅。係。係。OK， 就係咁。讲多次啊，水公主啊，同埋呢个 Super Egg 啊 ，Eddie Fanning， 我唔知道大家识唔识嘅啫，系咯。阿北打有冇啲印象？ 有印象， 有啲印象啊嘛，我细路女咁噶嘛， 系 咯。个女仔啦，唔系好细嘅，咁又系咯，系咯，咁啊。 O K。 大家，仲有冇？ 冇啊，就咁啊。 差唔多啦，系咯，叫做都。 下个礼拜啦。 冇好多啦，系啦，都冇乜边套科幻可惜就系啦。 冇咯，但下个礼拜有啊，下个礼拜有呢个金圈子啊，即系 Kingsman 啊。 既然好科幻咧，不如我一陣下一 part 咧，我哋應該會傾起呢個嚟緊 Terminator 個計劃嘅。咁或者我到時補翻啊，我睇過嘅呢個 T 2嘅 3D 版，同埋呢個上次阿北打咪話， 冇睇到。我日本見到，但係冇睇到。係啊， 我睇咗。 你睇咗？ 咁我會講翻，咁唔並非一般嘅 3D 版啊，直情係好得嘅。 係。咦？咁 OK 喎，係咩？ 係啊。嗱，我一陣講，到時我 Terminator 講。總之嗰個 3D 咧。是 好突嘅， 佢明明是后期做的啦， 是啊， 但他不是圣诞卡的竟然。 OK, 你会看到那些东西例如梦墙的嘛，他真的你觉得他是由远斜过来的。 是。 那你应该是真 3D 才做到这样的嘛。 是。 如果不是他是一个深度，个人影另一个深度通常都是这样的嘛，会 cheap 的嘛。他不是的，他真的东西是伸延过来。如果你见到个车向着你走，你整个车走过来啊。 系，明白。 系啊，咁呢样嘢就系一个后期 3D， 其实可以做到咁喎。咁咪即系平时啲戏好懒咯。 系咯。 嗱，一阵如无意外，我交代翻喺另一节，好冇？ 好 啦，咁要讲，咁下个礼拜再做咩？倾 命，红衣小女孩二。 哦， 呢两套都值得讲。 明白。系。系咪二好似冇咁好啊？啲人话系咪话？ 你話紅衣小女孩二啊？唔係喎，啲人又話又有嘢玩 嘅喎。哦，即係又有嘢玩嘅 ，OK。係 啊，你知道我好鬼中意呢個導演啊。 你 之前嗰套 同我哋講下啦。 係啊，之前嗰套目擊者喎，大讚啦。咁希望呢套都有新嘢。 明白，好咗冇？ 冇啦，係咁多。 OK。 咁我啊見到佢有一套 Miss K 啊，阿慧英雄嗰套啊。 啊，哎 Miss K 啊，喂呢套係啊，喂呢套值得講啊，我都唔記得講，我其實咩㗎？我又魏英雄就任达华啊，咁就系都系都古鬼 咩 何雨恒嘅女演，佢系话澳门嘅黑帮啦。其实阿魏英雄系以前有你当五个人做嗰单大嘢嘅，咁啊魏英雄就隐姓埋名噶啦。咁啊五个人入边任达华死咗嘅，咁但系原来佢十年后出翻嚟冇死，冇死报仇，咁 咁啊跟住捉翻曬殺翻曬啲人。咁啊嗰陣時韋英雄做咗家庭主婦嘅，咁啊點樣隱藏過去又要同阿任達華對決咁樣咧？你當係咁。 但係正經有啊，係嘛？ 殺手片，正經正經正經正經，係啦，正經片。 你係我阿媽係黑玫瑰啊嘛？ 唔、 會唔會正經，但係你話出嚟效果點，我唔敢講。 因為你頭先講嗰個套路啊，你啊咩咩，我阿媽係 黑 玫瑰。 係啊係啊，似啊，有啲佢又似。 好驚啊好驚！係 啊，咁但係正經嘅正經，有五百啊，最緊要就又有係啊，即係我哋又識啊，不過新個輩未必識，即係五百嗰個唱歌嗰個 係。 好，咁就係有套咩嘢？ 仲喺呢度，好，咁同大家講下禮拜。 好，就咁。 咁好啦，咁我哋係啦，咁我哋下一節翻嚟，如無意外啦，因為我哋而家未約嘅，係啦。咁啊，揾翻韓詠上嚟啦，好嘛？咁啊，同大家傾下有一套係竟然 Star Trek 有一套嘅搞笑版，係啦，咁係係啦，咁嘅電視劇嚟嘅，係。 哦。 就正式到 Star Trek 就係咁推遲啊嘛，即係嗰個咩 Discovery 係嘛？係。係楊紫瓊做嗰度係，咁而家就先上嗰套搞笑版，咁但係咪真係咁搞笑咧？咁我睇過咧，唔係喎，套嘢點解仲正經過即係銀河守護隊嘅？系咯，咁然後咧，尚且唔會叫佢做笑片啦，係咪？即係雖然佢好多搞笑位啊，佢都唔係咁搞笑啫，啲人口多多啫嘛，但係佢真係打嘅喎，啲特技做足俾你，係咯，真係太空戰爭喎，咦咁樣咁 OK， 咁但係可能你 Star Trek 迷咧，反而就喺裏邊揾到好多樂趣，因為玩咗好多 Star Trek 嘢咁。咁啊，下一節講啦，好嘛？ 好 OK， 好 啦，咁啊，唔該曬，不打 ，thank you， 拜拜。